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夫妻妹多爹多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啊，秋香姐姐呀，要是玉女下来了，碰到西京神姐家，我这娃左手掉一身，我倒是李红日可见香，红丝巧细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愿上。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